据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南朝鲜的参与联代等市民社会团体23号表示，牵连到朴槿惠崔纯实丑闻事件的财阀犯有行贿罪，判处他们包括无期徒刑在内的最大刑罚，并要求进行严格的调查。另外，这天南朝鲜的世界日报社记者发表一项声明，谴责朴槿惠政府镇压言论活动。